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现在很多糖尿病人呢也知道要积累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知识，来指导自己呢控制好血糖哈。但是说句真心话，面对呢那么多的美食，很多人是真的经不住这个诱惑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其他都不用说了，你就告诉我怎么吃吧啊！面对众多的美食，我又能够满足了口腹之欲，我同时呢还能够不让我的血糖升高啊，这是最关键之所在了。 嗯，对，所以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可能提供一些食疗方啊，尤其是糖尿病病人，就是我可以吃的这个食疗方，可能是非常受听众朋友欢迎的哈。 对对。 那么比如说吧，像这个蒜瓣海带丝啊，这一款菜呢就特别适合于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海带呢切成那个细丝，如果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切成那种很碎的那种丁。就是这种很碎的很小的这种丁的话，吃起来呢就不太费牙了啊。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海带切成丝或者切成丁以后，我们加一点这个蒜泥、醋、香油和盐，然后一拌以后呢，实际就很爽口。 对，挺香的。 挺香的。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我们都可以随时来享用哈。而且这个海带呀，不仅仅呢它不使我们的血糖升得很高，而且这个海带呢它还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这个海带多糖的成分呢还有抗血凝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它可以阻止我们糖尿病病人血管里面血栓的形成，同时呢它还可以维护我们血糖的平衡啊。那么它既能降脂又能抗血栓又能降血糖，所以呢这个蒜瓣海带丝或者是海带小丁啊是特别适合于糖尿病病人的。 是的。夏天吃还非常的爽口。 非常爽口。 一道小凉菜哈。 对。再配合上我们昨天告诉听众朋友的那两款粥啊，一款是黄瓜粥，一款是这个菠菜银耳粥啊，非常非常之好。 那有些朋友说了，我本身的特别爱吃荤的，爱吃肉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给提供一个小食谱看看，既不升糖同时呢还满足口腹之欲的。 也好也好。我们给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个山药炖猪肚啊，这个呢是特别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啊。我们选一个小一点的猪肚，然后再加上15克的山药啊。做法呢是把这个猪肚洗净了以后切成丝，加水把它煮烂了，然后呢再加入山药和这个猪肚呢就是共同的炖，把它炖烂了以后嘛，把它炖烂了以后啊，我们加一点这个盐、鸡精调味呢就可以了啊。这个山药呢 它是味甘性平的，它入我们的脾经、肺经和肾经，是入这三个经的。那糖尿病病人呢，都会有脾胃的不和。那么，糖尿病到晚期的时候，伤害到我们下焦的时候，这个时候肾的功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哎，所以这个山药呢，它既入脾经、入肾经，同时还入肺经。哎，它呢有健脾的作用，有补肺的作用，还有固肾益精的功效。所以呢，哎，我们今天给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款山药炖猪肚啊，有非常好的补脾胃、固肾益精的作用。哎，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可以放心的常吃。 对，其实呢，这也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哈。比如说你吃一些荤的呀、肉啊，里边加一些什么山药啊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呢，等等这些哈，其实都是能够使你的这个升糖呢能够比较慢。啊，甚至对于其他的一些器官呢，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对， 应该就是食疗方了。 对，食疗方，而且这个我们这样吧，我们给听众朋友也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说哪些食材糖尿病病人可以选用。哎，告诉听众朋友哪些食材您不可以选用。这样的话呢，您就选用您可以用的那些食材来做。这样的话呢，您的食品就会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像白菜、韭菜、豆类，还有这个西葫芦、冬瓜、南瓜，还有苦瓜、青菜、青椒、菠菜、洋葱、茄子，还有番茄啊，就是西红柿、黄瓜、菜瓜、鱼类，还有黄鳝、虾，还有我们今天说的海带，还有海参、排骨，还有一些菌类啊，像蘑菇这一类的啊，还有大蒜呀、荠菜呀、甘蓝呀、芝麻呀、豆腐，另外呢，牛奶、玉米、小麦、柠檬、西瓜、橙子、柚子，这些都是糖尿病病人可以吃的。 那也蛮丰富的啊。 对，蛮丰富的。那么还有一些是糖尿病病人不能吃的，一个呢是红薯，一个呢是土豆，还有藕，还有呢红果，还有蜜枣。 蜜枣 啊，蜜枣，枣是可以吃的啊，红枣可以吃，但是蜜枣不行。还有柿饼、杏干、桂圆、苹果、柿子、莱阳梨、桃、哈密瓜、葡萄、糖和酒，这些呢是不适合糖尿病病人的食材。所以呢，您就是说尽量的就不要去吃了。 是的。当然了，具体怎么吃的话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有记下来，没关系，您可以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而且作为糖尿病病人，有的时候是一人一方的，每个人呢他的病情啊、病程啊都不一样，所以呢要针对性的给予指导的。所以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帮助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来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就是随着季节来养生的哈，贺云主任和张正主任呢，为大家呢，当然也是吸取了各方面养生方面的一些资料，为大家编纂成了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一个养生小册子哈。大家如果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也是印制的数量有限，非常棒啊！这个小册子免费领取电话8886-4427 8886-4427。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跟朋友们一起来说。所以说哈，就是有些糖尿病人呢，他经常会感觉到乏力啊，就是说感觉全身没劲儿，什么都不想干哈，稍微的一用点劲儿的话呢，就感觉特别累，这是怎么回事？ 那乏力呢也是糖尿病病人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啊。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活动的时候它都是需要能量的。那么这个能量呢最主要是用糖来提供的。那么我们糖尿病病人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呢是我们大部分的糖呢是堆积在我们血管里面的。它呢不会到组织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它都是一种能量供应不足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病人就会感觉到乏力。那由于我们糖尿病病人呢他胰岛素呢分泌是不充足的，是滞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胰岛素是干什么用的？胰岛素就是帮助在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糖到这个组织器官当中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胰岛素它的敏感性很低，或者胰岛素不足，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有一列火车吧啊， 那乘客到了站的话，他是要下车的。比如说，我们火车上呢没有播音员，不告诉乘客到了哪一站，又没有列车员来疏导的情况下，那乘客就下不了火车。 嗯， 那下不了火车的话，那些乘客只有在车上一直待着。哎，那么这个我们的胰岛素作用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列车上的列车员。 嗯， 哎，就是说，火车到了一站呢，列车员就要协助旅客下车，他要提醒旅客，哎，您哪一站到了啊，我看看您的票，哎，提醒到这一站的旅客呢都要下去。但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胰岛素呢一个是不足，就是列车上的列车员不够， 嗯，就没有这方面服务了。 对，没这方面服务了。而且呢就是有一些胰岛素吧，他的敏感性又不强， 嗯， 他自己呢也很萎靡不振，他不是一个工作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糖不能到组织里面去，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各个组织器官的时候呢，它都是一种能量供应不足的这种状态。您想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全身就处于一个乏力的一个状态。 对， 哎，而且糖尿病病人这个血糖在血液里面以后呢，最后哎，它顺着血管走嘛，最后它就从尿里面尿掉了。哎，所以这时候尿糖也会升高。 嗯， 哎，而且糖尿病病人，比如说他这个血糖随着尿液尿出去以后，它的各个组织器官它是缺糖的吧，所以这个时候它饥饿感还很强。 对， 哎，他就觉得我很饿，他就要多吃。而且有的糖尿病病人他会告诉我啊，他说贺主任，你不知道我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恨不得把这个脑袋端下来碗直接倒进去把这个饭啊，饿的时候他就会心慌会心烦这种情况。但是他吃的越多血糖越高。 对， 哎，血糖越高呢，组织器官里面还是得不到相应的这种糖的供应， 嗯， 而且呢，它尿糖越高，这个时候呢，它的血管的伤害呢就越大。 嗯， 哎，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糖呢是在血管里边没到这个器官去， 哎， 那么器官的缺糖的话呢，它就感觉能量不足，就感觉乏力， 嗯， 是吧？ 对， 而且有的时候呢，它能量不足还感觉到特别的饿， 嗯， 所以糖尿病病人既乏力还特别爱饿， 哎， 这都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症状。 对， 嗯。 所以呢，您看他，吃的很多，喝的很多，然后他又乏力， 嗯， 哎，然后呢，他又尿的很多， 对，而且还瘦， 哎，而且还瘦， 嗯， 他为什么瘦呢？就是因为，这些糖它不能作为能量被糖尿病病人利用， 嗯， 哎，如果能正常利用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他既很有劲儿，而且呢，哎，他的这个体重呢也可以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 嗯， 您看糖尿病的病人到最后啊，其实他是一个很衰竭的一个状态。 嗯， 哎，初期他是体重是高的，那么到末期的话，尤其是用这些有一些降糖药本身就是要减体重的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人呢也是一个消耗的状态，乏力的状态，瘦的状态，就整个人呢精神头也不足。 嗯， 所以到最后呢，整个人无论从这个精神到这个躯体吧，身心其实各个方面，都处于一个就是生活质量不是很高的一个状态。 对， 嗯， 所以说如果糖尿病病人不控制好血糖的话，他的很多器官都会衰竭。 嗯， 就像您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表面看起来比较光鲜的一个桃子哈， 嗯， 但是如果你把皮儿去掉的话，里边可能都烂透了。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怕。怎么吃啊？怎么控制好血糖？这是糖尿病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些知识啊。 对， 那说到这儿啊，在六月的七八九三天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市委联合健康管理公司在京郊度假山庄联合开展一个营养食疗调节血糖培训的学习夏令营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通过培训学习，我们将会教会血糖异常的听众如何应用低升糖指数的食品调整自己的一日三餐，如何呢通过营养调理预防心脑肾并发症的发生，教会大家呢如何通过燕麦、乳清蛋白、膳食纤维、木糖醇等营养食材的搭配来制定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以达到理想的血糖指标。本次夏令营学习班的仅限50人参加，额满为止，希望大家呢赶快来进行报名。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

不是一个很旺盛的工作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乘客下不了车，也就是说您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血糖呢，它不能到血管外面去，也不能到组织器官当中去，那么血液里面的血管里面的高糖的一个状态就会造成我们血管壁的损伤，血管壁损伤了以后就会造成动脉硬化，就会造成有斑块，所以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听众朋友呢就会有这个心梗事件的发生，有的听众朋友心血管堵了以后呢就会去放支架，有的人呢会有这种脑梗，会有小中风这种事件的发生，有的人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还有一些人小血管的这种损害，眼睛的视力模糊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啊，这些并发症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赵老师，就是您说的补充到您说的这种既有很高的纤维素，又有足量的蛋白质，又有很丰富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种营养食物，就可以帮助糖尿病病人很好的控糖，同时呢又可以使您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强，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病人控制起来血糖呢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了，我们在原来的培训班里面哈，我记着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查血糖的时候呢，他的血糖是爆表的，就是我们用血糖仪的时候查不出来他血糖是多少支，他已经高到一个让这个仪器没有办法检测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们就给他进行调整啊，经过调整以后，他的血糖呢就非常的平稳了，他来的时候他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乏力，人一天根本就不想动，那么后来经过调整以后呢，血糖下来了，人有劲儿了，他有劲儿了，他就愿意动了，那么愿意动了以后呢，血液里面的糖原游离的葡萄糖就能变成肌糖原，那么这个时候变成肌糖原以后，他的血糖就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很快这位听众朋友整个的状态就非常好了， 所以说呢，既然大家比如说不止是这个吃降糖药啊，来控制你的血糖，当然那个呢可能血糖控制住了，但是呢很多你身体需要的有益成分，比如说纤维素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可能还缺乏，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吃，有些而且量也不足，所以呢咱们通过办法呢让大家摄取足够这样的量哈，而且呢血糖还不至于增高，还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你喜欢吃的食品， 对， 当然是在控制量的基础上啊，这些都是一些知识点呐、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也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那么早晨8:30之后来拨打，另外也可以参加我们6月7号、8号、9号开展的京郊糖尿病食疗培训班的夏令营的活动啊。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只有50个名额，大家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电话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血糖。燕麦营养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